今日的正道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六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今日的正道题目是天国为大与小子心。 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呢，教会又给予我一代一次的机会啦，俾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信息。呢次是我第二次宣讲神的话语，好珍惜呢一个机会，同时亦都系好感恩利用呢一个机会嚟侍奉弟兄姊妹嘅。我哋未开始之前呢，我哋大家一起做一个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王，我哋嘅天父，求你的灵而家就充满我哋，帮助我哋去明白以下所分享的神来自你自己的说话。求主你真的释放孩子的口，高抹我的心，洁净我的嘴唇，让我哋讲的，让我讲的，同埋人哋听的，都是可以将你的说话藏在心里面，而且是帮助我们生命有一个的回转。天父，这个时间的我孩子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掌管，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 阿 们。好，今天的讲题呢就是跟伟大有关的，所以呢就先跟大家做一个热身，来一个伟人榜巡礼。PowerPoint 咧，你度就出現咗有幾個範疇啦，有商業、政治、運動、娛樂。嗱，或者喺呢度咧，仲同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咧：我哋身處喺呢個社會入邊，用乜嘢嚟到衡量一個人嘅偉大咧？咁我哋就逐個範疇嚟睇啦。咁啊，首先咧喺商業入邊，商業入邊你諗起有啲乜嘢嘅偉大嘅人物咧？可能你想到有很多的，或者跟我 PowerPoint 出現的人物不同，但是試想一下，拋幾個名字出來吧。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還有呢？ Bill Gates。 Bill Gates，中了 Bill Gates。 美國啦，有 Steve Jobs， 有 Bill Gates。 好，我都不是的，中國有誰啊？ 馬雲。 哎，又中了馬雲。是啦，就是馬雲。咁啊，呢兩個就係首當其衝啦。好，政治方面咧，俾一個提示你哋啦。過兩個禮拜之前，呢一位人物有一個嘅喪禮嘅，喺美國嘅，佢係邊個咧 ？John McCain。 John McCain， 冇錯啦，麥凱恩 ，John McCain。少少佢嘅背景咧，就佢過兩個禮拜之前佢去世咗，有一個嘅好隆重、好尊重佢嘅國家嘅葬禮啦。咁佢其實曾經係越戰嘅戰俘，兩次曾經參選過呢一個美國總統嘅競選。佢亦都係亞利桑那州嘅州長，係啦。咁樣咧就講下英國啊，唔講下美國，英國又有邊個你記得咧？諗起話。又中了、我們之前沒有分享過的這些題目、中了戴卓爾夫人。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什麼？鐵娘子，有手段的。說下運動啦，好不好？我們講完商業政治，說下運動吧。這裡有網球發燒友，是網球發燒友。男的你會想起誰呢？誰？你沒有看到 男的誰？ 很少看 費 德勒。 費德勒係咪啊？費德勒或者係拿度啦，冇錯啦，睇下拿度啦，呢、這個就係成日攞好多獎噶啦。女嘅咧就可能係有呢一個啦，Serena Williams 啦，就威廉姆斯啦，佢嗰個翻譯。你睇佢哋兩個咧嚇、強而有力嘅手臂，手瓜起剪嘅，係嘛？娛樂啦，哇！睇下娛樂方面， 娛樂方面的講下啲香港㗎啦，有邊個啊？ 香港 唔 係 OK， 但係呢一個香港人咧就國際知名嘅噃。 李少龍 咯。周星馳 啊，有成龍，成龍點解啊？成龍真係嗱，日本又出名啦，美國又出名啦。佢出名在咩咧？佢 do 佢個 own stunt 啊嘛，佢成日都話佢即係自己唔使人替身嘅，係嘛？係啊 ，Jackie Chan 啊，嗱咁樣嗱，呢一個咧就可能咧，你哋就睇樣唔知，但係睇戲你哋可能就知道啦。美國嘅好出名嘅一個導演，史提芬史畢寶啦，咁求其噏一套戲，你哋都可能係佢嘅大作。OK， 咁所以咧，我哋世界嘅標準咧，諗起呢啲人物咧，可能就會有個共同嘅標準，佢哋係覺得係偉大。例如佢哋喺經濟方面啦，佢哋嘅財力係咪啊？或者係佢哋係大前善家，又或者係佢哋有影響力，或者佢哋有呢一個嘅革命性嘅思想，或者佢哋身體啦，係咪啊？體力方面強壯嘅，啊有做嘅嘢係大製作嘅。有演技的是受人注目的，但是在神的角度里面有什么定义或者有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呢？我们所得知的答案就是刚才主席读出来由马太福音十八章1-6节所描述的一个细路，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是称小子。 OK，咁首先咧，我哋未入到我哋嘅今日嘅經文嗰陣時咧，或者同大家講一講，了解一下背景。佢話第一節喺度講，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為大？咁究竟當時係咩時候呢？原來馬可福音都有咁樣講過，喺9:33-34，佢話他們來到加百隆，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原来个背景呢，就是发生在门徒同埋主耶稣来到加百隆一个嘅地方。加百隆是彼得的家乡啦，可能他说在屋入边嘛，就可能是在彼得间屋企，又可能咧系另外一间屋。是門那十二個門徒慣性聚會的地方來的。馬可和路加福音分別記載門徒就在沿路上已經開始彼此有爭論了。爭論些什麼呢？就是這裡講明了，誰最大？其實個答案是很明顯的。我問你了，天國誰最大？天國誰最大？ 最大 是神啦。究竟為何會有這條問題的出現呢？所以問這條問題的時候，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問題，不是一個 random question， 其實問題的背後呢已經引育了那十二個門徒他們的互相比較啊，在爭的那個的暗湧了。講一下一點背景，16的時候，如果你有看馬太福音，16的時候彼得就答中了一個世紀的問題。耶穌說嘛，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就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答中了一條問題，很厲害。咁之後呢，就主耶穌就封了彼得為渣士人啦。咁樣意思即係話佢喺真理上暫時係可以把關嘅，佢守住呢一個把關嘅。咁樣有一日啦，耶穌喺水面度嗰度行啦，咁樣咧，彼得又係唯一一個夠膽係走出去水面度行嗰個嘅門徒，咁行一行個舉動出咗位啦喎，彼得係咪啊？17:12門徒中，只係揀咗三個門徒同耶穌一齊上山，係邊三個啊？彼得、約翰同埋雅各，咁樣目睹咧登山變象嘅情景。到17結尾啦，耶穌竟然用一個神蹟咧嘅方法，就替彼得同埋自己。就交了成年税，在魚上拿錢嘛，彼得魚嘛，記不記得？咁種種咧，啲三個門徒的身價就會覺得自己自然提高了啦。另外一方面咧，嗰九個十二個門徒嘛，三個上咗山，嗰九個冇俾耶穌揀上山的門徒咧，嚇佢哋喺山下邊就嘗試趕鬼，咁樣咧就趕唔成啦。跟住咧又唔抵得咯，佢仲咧喺耶穌面前告狀話：，誒、這個人咧就奉你個名講鬼嘅。咁 其實你會發覺佢呢啲咁樣好多呢啲嘅唔同嘅舉動咧，門徒咧係跟循耶穌嘅學習嘅過程之中咧，其實係出現咗一個局面啊，就係、是、權力鬥爭嘅局面啊。嗱，而呢個鬥爭嘅過程之中咧，又產生咗三樣嘅副產品，就係、是、驕傲或者傲慢 （pride and arrogance）， 有出咗野心，仲有只愛自己，淨係關於自己嘅啫。呢一條問題，天國裏誰為大？其實反映咗門徒嗰一刻佢哋所生命關注嘅係乜嘢？十八章之前，耶穌曾經兩次預言自己嘅受難、死亡同埋復活，但係好諷刺啊！耶穌嘅督祝咐咧，對門徒喺呢一刻嚟講，當時嚟講係耳邊風。耶穌嗰一刻，佢哋跟門徒嗰一刻就根本掌握唔到耶穌要佢哋要做乜，唔知道耶穌對佢哋嘅期望，亦都根本就唔明耶穌俾佢哋有啲咩心，有啲咩嘅使命。心入面只係盤算，如果耶穌真係話唔喺度嘅，咁邊個有資格可以做帶領工作？其實咧，我哋都好似當時嘅門徒咁樣，用咗我哋嘅成就、貢獻、經驗、影響力、人嘅標準、世界嘅標準嚟到衡量天國嘅偉大，好自然咧，我哋嘅重心就放咗喺我哋嗰度。嗱，論到天國嘅偉大咧，耶穌好多時咧都係同個觀點啊，同世人唔同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嘗試從馬太福音十八章一至六節咧，就分四個角度，我簡稱嘅係小子心，有四個小子心，細心睇下偉大呢一個嘅課題喺永恆角度入邊嘅真正意義。嗱，我嘅期望咧就希望呢四個心態咧。是學了這四個心態，我們可以一起來互相的勉勵、守望，以及我們可以怎樣真正回應我們主耶穌對我們門徒的呼召，好嗎？好，來了，四個心。第一個心，如果我們在天國成為大，我們是需要一個變心， A changed heart、okay? 我們繼續看下去經文第二至三節有這樣說，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你會發覺很多時耶穌往往的教導方法是用比喻，或者是利用當時的環境是來教導門徒的。這次也不厲害，主耶穌是用了一個方法，我們那時候教書有學過的，叫做實物教學 Object Lesson。 他用個實物就給門徒學一個功課，那這個實物是什麼呢？是一個小孩子。你會問怎麼會成為小孩子的樣式呢？耶穌在這裡所指的小孩子的樣式呢，其實咧就唔係指要我哋學到好似細路仔嗰種嘅無知啊，嗰種可愛啊，唔能夠分別是非啊。我細路仔中意食糖啊，我又中意食糖啊。細路仔你知食雪糕啦，融嗰陣時咪融到成雪糕隻手都係全部都黐立立咁樣啊，又唔抹嘴啊，污糟邋遢啊。呢啲係叫做咩 ？childish 係嘛？唔係學呢一種無知嘅樣式。耶穌在這裡所指的是小孩子那種的單純的信心、全心倚靠的樣式。不要忘記在那個時代，小孩子在當時的社會裡面是成為二等公民，沒有地位的，沒有bargain的、okay? 自己不能夠立足的。講起小孩子這個的單純全心倚靠的這個的樣式，這個的心態，我就早嗰兩個三個禮拜前就同我侄女去到 Orlando 啊，咁啊幫到有好多體驗啦。去咗 Magic Kingdom， Magic Kingdom 冇嘢多，最多嘅就係細路。咁我留意到嘅細路咧，佢哋點樣嘅咧，真係好羨慕啊！我見到就，我發覺啲細路咧就喺坐喺一度，咁啊就喺度等啦。咁喺度等，一路等，一路玩玩具，玩佢哋自己買嗰啲心愛嘅玩具。佢咧就 預咗咧，佢哋嘅父母咧係會同佢哋去排隊攞嘢食噶。係咁啊，排隊嚟攞嘢食咧就好開心咁樣啊，就咁食啦。咁啊，佢哋係嗰種嘅全心咧，佢哋知道咧係一定會知道咧，父母係會有供應嘅。好啦，到佢去 theme park 嗰度玩排隊玩嗰陣時，嗰、那個閘門未開嗰陣時咧，總會有一啲嘅介紹人咧就喺度講啊，你哋而家入去呢個 park 咧，就會將會經驗到啲乜嘢啦，點點點。嗰啲細路仔矮噶嘛，睇唔到噶嘛，係咪啊？佢哋就會咧伸隻手嚟，啊抱抱咁樣噶啦，抱抱咁樣。佢即係話咧預咗佢哋能力係唔得嘅，但係佢哋永遠都知道有一個身邊比佢哋能力更大嘅人抱起佢哋嚟睇啦。如果發覺咧個父母唔喺身邊嗰陣時咧，人山人海噶嘛，驚噶嘛，自己人唔喺身邊，你會點啊？個細路仔會點啊？喊咯！咁佢喊嗰陣時不知所措嗰陣時，當個父母出現翻嗰陣時，唯一使到佢哋呢啲不安嘅情緒安定落嚟嘅咧，就係佢哋嘅父母，係咪？所以呢度咧，我係體會到我哋嘅天父亦都同樣。期待我哋對佢嘅認識咧，就好似呢啲小孩子咁樣，係用單純嘅信心過每一日，全心倚靠天父嘅供應。嗱，一方面我哋要承認自己係軟弱無助，冇能力貢獻到啲乜嘢，亦都冇能力償還咗啲乜嘢。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係要需要天父嗰種嘅同在啊！你冇好似細路仔咁樣緊張，哇唔見咗阿爸好驚啊！我一定要你喺度同在。好渴慕嗰種嘅同在，回轉變成咧，呢度有講啦。英文嘅譯本喺 NASB 嘅譯本咧，就係叫做 converted and become， 即係被改變過來。ESB 嘅版本咧就係 turn and become。咁點解要轉咧？點解要回轉啊？原來門徒咧喺呢度啊，係行緊一條同神完全違背咗神嘅心意嘅道路啊！耶穌話：你哋嘅優先次序咧搞錯咗啦！你哋唔好講偉大主啦，你哋先搞掂自己能唔能夠入天國？原來入天國係耶穌最大嘅關注，唔係佢哋嘅排行榜，唔係佢哋嘅成就，亦都唔係佢哋有幾重要。馬太福音咧五章二十節咁樣講：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呢度講咗一個目的啦，係要進天國係好緊要。七章二十一節就話：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進天國；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所以呢度耶穌講咗，我哋需要回轉，我哋係需要緊張嘅，係要點樣有呢一個嘅進天國呢一個嘅把握。嗱，我講一個嘅例子啦。我個三家姐咧喺香港，佢揸車嘅。咁有一次佢話佢喺吐露港嗰度揸車。你知吐露港揸車，我唔知道香港揸車係咪有一條嘅右邊嘅線咧係叫快線，就等你去爬頭噶嘛。如果你嗰個車踏入去快線度，你係要有一段時間咧，你唔可以耐喎。你要喺一段時間，你見到有位攝入去爬頭，你就一定要攝入去噶啦。咁樣咧，我家 姐有一次咧就係想爬頭，攝咗入去吐露港右線嗰個快線嗰度行，啊點知咧佢就俾個警察捉住咗啦，抄咗佢牌。咁佢就話啦，咁嗰、那個抄牌嗰個嘅警察就話：小姐，你喺快線唔得嘅噃。咁樣，咁我家 姐就話：阿 Sir。我知道的，我思想咧準備咗要入線噶啦，我思想準備咗係要入線，我要 cut 翻入去噶啦。咁嗰個阿 Sir 就話：小姐，你呢個思想都準備咗好耐咯喎。咁所以咧，抄咗牌啦。所以咧，我哋要轉變呢一個過程，整個過程係需要有行動嘅。我哋有行動去 back up 嘅，亦同時間咧係呢一度咧係有被動嘅狀態出現嘅。我哋係我哋嘅屬靈生命嘅成長係需要有聖靈嘅加入喺我哋嘅生命入邊，幫助我哋一齊回轉嘅。所以在这里怎样去运用这个的应用呢？我们或者是反思平日的生活范畴里面，我们做每一个决定会不会用以下的思想模式呢？例如、我自己搞定了、我以我的经验和分析，或者是 以我見過咁多世面，或者係以我多年嚟用手拼搏翻嚟嘅成就，或者係我哋遇過一啲嘅困難嘅事，我哋需要處理嗰陣時，尤其是一啲棘手嘅事咧，你會唔會係第一樣嘢就係要我咁樣嘅諗法，抑或係你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樣放下自己嗰個嘅尊嚴成見，同父母講：爸爸，我要你嚟幫手，我自己搞唔掂。所以我哋嘅成長過程中，喺學校、家庭、工作、社會，都會教我哋點樣去點啊，學做人。但係耶穌就叫我哋要學小孩子嘅樣式。整個過程，我哋係需要變心，即係改變我哋同神關係嗰個心。我哋會唔會好似嗰陣時嘅門徒一樣，將個我字咧就放到好大？但係同一時間，神同我哋嘅關係係若即若離。主耶穌曾經提過，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所以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是我們不斷長大、不斷成熟、不斷老練的你和我一起追求的功課。我們不可以自己救自己，我們唯有是依靠我們的天父，全心全意地依靠祂，就好像大人、小孩依靠大人一樣，不是憑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什麼才是合神心意。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心， A change heart， 变心。第二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心，指导我们回转之后的心态，第二个要学的心就是一个虚心， A humble heart。 这个第四节这样说过，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首先講一下謙卑是什麼定義。 Rick Warren， 即中文是華里克牧師，他曾經這樣講過，我先用英文講先。他說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 i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Humility is thinking more of others. Humble people are so focused on serving others.They don't think of themselves。 標竿人生的作者華里克牧師曾經這樣說過，謙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想到自己，多想到別人。謙卑的人專心服侍他人，不會為自己著想的。或者在這裡我用幾個的例子跟大家落實地解釋怎為之謙卑。第一個我想用的例子呢，就是一個的美國很著名的報道家，他叫做Dwayne Lehman Moody， 中文簡稱叫做穆迪。穆迪是芝加哥一個很有名的穆迪聖經學院，在芝加哥有一個穆迪聖經學院，是一個美國的著名傳道家。這樣呢就有那個聖經學院是用來紀念穆迪這個人的。咁樣咧，我用佢呢一個嘅事蹟咧，係可以咧就係描繪到佢點為之係叫做謙卑嘅。咁有一次咧，佢喺美國嗰度咧開一個嘅聖經嘅會議啦。咁當中咧就係要請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傳道人啦，或者係牧師咧嚟到參與嘅。咁樣嗰陣時嘅年代係18世紀或者係19世紀啦。咁嗰陣時嘅年代咧，是有一班嘅咧，係嚟自歐洲的牧師。咁樣佢哋嘅習慣咧，就係臨瞓嗰陣時咧，佢將曬佢哋嗰啲鞋咧，就放喺佢哋嘅房門嘅出邊嘅，閂埋門，但係將啲鞋咧放喺房門出邊喎。咁你就會諗啦，嗰陣時唔係話日本嗰啲人話入屋要除鞋，唔係嗰種嘅。咁啊，穆迪喺度睇啦，呢班歐洲牧師點解要將嗰啲鞋放喺個房門嗰度嘅咧？他查埋去睇下，原來啲鞋污糟嘅。可能佢哋嘅嗰陣時嘅歐洲嘅牧師有個傳統咧，就係、是、expect 即係預咗有人幫佢擦乾淨對鞋嘅。咁啊，穆迪發覺喂，呢度美國嚟嘅喎，唔係歐洲喎，冇呢一種嘅生活嘅習俗。咁佢喺度諗啦，咦，冇人咯喎，其他同工都瞓咗啦，咁佢自己咧？就將整個走廊的鞋每一對都擦到立令。那這件事呢 就佢呢一個咧，就係表現佢咩咧？佢能夠放下尊貴嘅身份，同埋佢與身份相稱應有嘅待遇啊！佢放下咗呢啲待遇，佢係樂於服侍人嘅。咁呢件事，如果你係謙卑嘅，點解會係而家會知道咧？就係、是、原來有一個嘅同工咧，係睇到嘅。同工睇到，如果佢呢個同工唔睇到嘅咧，阿穆迪牧師佢自己冇講到出嚟嘅。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比喻。圣经有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穆迪的侍奉心态就正正表现了耶稣所形容那种的温柔，即不是说轻声细气啊，讲话那些，不是这些的温柔，是他 不会跟自己辩护，是沉着应战，很镇定地去处理的心態去處理這些變化的環境，也都是不會有這個怨言，是為別人的緣故專心完成他所要做的事。那這個穆迪牧師是一個的例證。第二個例證在聖經那裡我們都知道了，使徒保羅。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9他說，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保羅呢犀利啦，係咪啊？喺新約聖經嗰度有13係佢寫嘅，但係佢話喺使徒入邊佢係最少嘅。而喺羅馬書嗰度，佢曾經提過咧，佢話以色為咗以色列人嘅得救啊，寧願啊自己啊同基督分離啊，因為佢係唔睇自己，佢係唔會睇重自己，佢係為別人嘅益處。第三個啦，施浸約翰係咪啊？施浸約翰，耶穌未出道之前，他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傳道人，還收徒弟，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記施浸約翰說過這一句的金句，約翰福音3:30，他必興旺，我必衰微，自己不會爭著出風頭。他說過，我跟耶穌攞鞋都沒有資格，是一個卑微沒有資格的仆人身份。最後有耶穌基督，耶稣基督是出生在一个的马槽的地方，住的城市是拿撒勒，有没有拿但业说，嘿，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出啊？做的工作，他的 profession 是木匠来的，不是什么的伟大的工作，但是他在腓立比书2:6-8有这样的形容。或者Alex 你帮我读一读啊。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唔该，主耶稣原本的身份就是点啊？与神同等的，但是他成为我们的主和生命的主，却自己点啊？谦卑下来，忍辱负重，去完成这个十架的使命，是作为我们门徒的榜样。所以这几个都是一个谦卑的例子。不如讲一下谦卑的相反，谦卑的相反就是骄傲。或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伊索寓言的改编，是我改编的，所以呢有些出入的是我改编了。这个故事就叫做乌龟同埋两只鹅嘅故事。OK， 话说咧，有一日呢只乌龟咧就好想咧嚟到 Florida 佛罗里达州呢度咧就系、是、过冬啊，因为佛罗里达州嘅冬天天气比较好嘅。但系乌龟系一个好远嘅地方嗰度嘅，咁样佢如果系自己咁样爬下爬下咧，就爬到成世咧都爬唔到嚟 Florida。于是佢谂到一个嘅好好嘅办法，佢就揾到两个童工。就是兩隻鵝啦，佢點樣同兩隻鵝講咧？佢話嗱咁樣，你睇圖片都睇到啦。你哋咧就擔住支棍，兩隻鵝咁樣咧就你哋就飛咗上去，飛一路飛咁啊！由一個可能係非洲啊，係啦，嗰、那個背景係非洲，由非洲一路咁樣，我咬住支棍咧就一路咁樣飛過嚟 Florida。咁樣咧，你要諗下喎，你要放喺個烏龜嘅嗰個嘅角度入邊諗，佢哋個龜殼係重噶。你明唔明啊？好重，聚住噶嘛，所以忍辱负重咗一排噶啦，佢咬到好紧噶啦，咁样噶，嗱睇咁啦，睇只幅图画，咬到好紧噶啦，咁样一路飞一路飞嗰阵时咧，开头都好好噶， 咁至到去到中途嗰陣時咧，就開始咧有啲飛，咁個成個天空有其他雀仔噶嘛，係嘛？咁啊，其他雀仔就嚟，哇！你啊咁得意嘅，咁得意嘅只烏龜啊，咁第一次見喎，好創意喎，咁樣。跟住咧又再飛下嗰陣時咧，咁啊，咦？哇！好犀利喎，邊個咁得意咁啊？見個烏龜喺個天空度啊，擔住個口啊，烏龜你辛唔辛苦啊？咁啊，烏龜話唔出聲噶啦，梗係。咁去到最尾啦，咁又有兩隻我嗰啲旁伴，哇！呢個創意咁犀利，哇！咁樣都諗到嘅，呢個人梗係好叻噶啦。烏龜就話：係我啊，咁樣。咁一開口嗰下咧，你知發生咗咩結果啦？呢只烏龜係爭住出頭，想得人嘅榮耀。啊，呢個咧就係一個嘅驕傲嘅一個嘅例子啦。其實喺聖經入邊咧。耶穌咧就往往引用咗兩批嘅人咧，啊喺佢哋嘅生命表現入邊咧，就教導我哋一個嘅驕傲嘅功課。你知唔知邊通常佢哋用邊兩批人嚟到針對佢哋啊？係啦，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其實咧喺雅各書四章六節有咁講過啦，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嘅人。喺耶穌嘅眼中咧。驕傲是攔阻人和神親近的最大原因，而驕傲呢就往往好像那隻烏龜一樣使人沉淪。 C.S. Lewis 啦，另外有個例子， C.S. Lewis 呢中文叫做路易斯，他是英國知名的作家啦、詩人啦和護教家的，寫很多關於聖經裡面的文章的。這個呢他又講過一句話，我是先用英文講，因為 C.S. Lewis 自己講的。他說 A proud man is always looking down on things and people. And of course, as long as you are looking down, you cannot see something that is above you. 即是說呢，解釋呢，一個驕傲傲慢的人往往是看低你身邊的人和事。那久而久之，你就一直是這樣將頭向下耷的時候呢，你自然就望不到你上面發生的事。即是说你自然不会懂得仰望神。换句话来说呢，这个自以为是的人，每做一个决定啊，都是用个我字行头先。这些这样的人呢，通常呢是会错失了神塑造他的机会的。一嚿泥公仔啦，我最近玩 Play-Doh 啦，同啲细路仔，一嚿泥公仔呢，如果咧你攞出嚟咧，成日搓啊、撳啊、猜完撳扁嗰陣時咧，你知唔知泥公仔同個手有接觸咧，有手汗噶嘛？咁嗰啲手汗咧，其實係滋潤嗰嚿泥公仔嘅，咁可以咧塑造出嚟嘅形象咧係好靚嘅，好柔軟嘅。但係相反咧，有另外一嚿泥公仔又可能咁樣喎，佢就放咗喺度啦，就喺空氣入邊就話：你唔好搞我嚇、啊，你又唔好改我嚇、啊，我又唔想學新嘢。久而久之，呢嚿冇俾人搓完撳扁嘅，長期落去嘅，佢係會成為龜裂，完全唔會被主所用。我哋點樣應用呢？教會係一個最理想嘅平台，去學習謙卑，彼此侍奉。你嘅侍奉心態究竟係似嗰個慕迪家嗰個報道家慕迪或者耶穌啦，將個我字咧壓低唔出頭？抑或你的侍奉就好像那隻龜那樣呢？另外一件事，或者你會不會安於自己的侍奉崗位、有時候會不會覺得，唉，我都是很卑微的在這裡，我又不是帶查經，又不是組長，又沒有帶詩歌、又不是做主席、但在神國裡面沒有一件事是叫做微小的侍奉，冇話冇一樣嘢係神睇唔起嘅，咁所以咧，我哋喺神國入邊每一個侍奉都係咁尊貴。呢一個其實都係反映你心入邊有嗰種嘅自卑感。對帶領嘅人嚟講咧，願意做帶領嘅人咧，我哋就係持著一個仆人領袖嘅心態去侍奉、去教導、去建立弟兄姊妹。聖經有咁講過嘅，呢度冇啊，系圣经有咁讲过嘅，就系、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廿六至廿七节，佢话只要你们中间不妥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仆人。所以很重要，在教會裡面我們需要培養一種仆人領袖的心態，要在神國角度裡面稱為大。我們是需要一個虛心謙卑像小孩，小孩子的地位低微，但是他沒有什麼誇耀，但小孩子是很安於自己的地位。同樣今天的你和我在十架下面，我們你和我都是蒙恩的罪人來的。好像保羅所說，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求聖靈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以一個謙卑受教温柔的心去侍奉我們身邊的人。這個是第二個心，是一個虛心。我們來到第三個心了，我們不單止需要一個變心去進入天國，一個虛心去見證我們的生命改變，還需要一個真心 a sincere heart 去接受接待我們身邊的人。第五節這樣講過，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小孩子誰是小孩子呢？字面解釋呢，就是可能就是耶穌當時他拉那個小孩子站在他們當中的小孩子。但是如果我們看上文下理，我們知道這個小孩子其實是指一些的信徒，尤其是一些的靈命幼稚、信心比較軟弱、看不起眼、被人排斥、或者在教會裡面隱藏了的弟兄，即係有個雷達咁樣咧，喺度掃咧，掃掃掃掃掃咧。如果你踎低喺個雷達下邊咧，你係個雷達掃唔到你嘅。嗰啲弟兄咧隱藏咗嘅。原來主耶穌話叫我哋接待呢一個嘅小孩子，就等於接待我啊。呢個咧就係反映咗我哋上次上邊嗰第二節至第四節嗰個經文咧，點樣去學習謙卑啊？點樣去反映你有生命嘅轉變啊、回轉咧？接待呢下咧就係喺一個行動入邊表現咗出嚟嘅。馬太福音咧嗰度有講過25:40，佢話：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約翰一書3:18話：小子們啊，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嗱，講翻啲嘅唔好嘅例子啊，大家會聽得容易啲嘅。門徒咧，其實一貫咧對呢啲小孩子嘅作風係點樣嘅咧？你知唔知噶？你如果睇馬太福音或者其他福音書咧，門徒咧一貫嘅作風咧都係排斥嘅。例如啊，迦南婦人啦。迦南婦人就叫耶穌你快點打發他啦，打發這個人走啦。盲的呢或者是乞衣啦，他怎樣啊？那個乞衣說大衛的子孫啊，這樣可憐我，門徒叫他們做什麼？收聲的，是不是？小孩子呢本來想來衝去耶穌那裡給他抱或者給他按手的時候，耶穌就是這樣啊，不要來不要來不要來啊，你不要擋住啊，這樣是不是？這樣呢，還有呢趕鬼的時候就說這個人呢不是我們的 group 的，不是我們那個圈裡面的，這個都不是我們跟我們一起的。這些呢門徒的心態呢，就是他們慣性啊，他們慣性啊，看低周圍的人啊，他們忽略了他們的需要，還有呢是看自己過於看其他人的。 OK， 我給一個生活例子你們可以更加明白。這一個呢就是波蘭的著名鋼琴家，他叫做帕德雷夫斯基啊 ，Paderewski 咧有呢一個嘅呢一個例子，係反映到我哋點樣係接受接待一個小子啦。有一日呢一個嘅波蘭嘅鋼琴家嚟到美國開一個嘅鋼琴演奏啦，係好出名嘅嗰陣時。咁嗰陣時去呢個鋼琴演奏咧，個個都係著曬踢斯圖咁樣嘅。咁當然嗰成個樂隊啊，成都係著到好濃而重之嘅。咁樣咧，等嚟等去咧，呢一個嘅演奏家都仲未上台，可能佢後邊或者係有預備啊，或者裝身啦。咁其中咧有一個嘅媽媽帶咗一個9歲嘅坐唔定嘅坐唔定嘅細路仔咧，咁啊一時睇唔緊嗰個9歲嘅細路仔咧就撩咗上台嗰度咯喎。咁撩咗上台嗰度咧，佢又開始彈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咧就係叫做 Chopsticks。嗱，你可能唔知道呢首叫咩歌？你哋有冇睇過一套戲叫《Big》啊？大人啊， 呢套啊，即係Tom Hanks 做嗰套。Tom 漢斯做嗰套咧，咪同喺個同個老同個誒老闆喺個大嘅玩具店彈嗰個大鋼琴咧，嗰首歌叫 Chopstick， 係需要兩個人配合嘅。咁樣一個細路仔咧，喺度喺個琴鍵度叮叮咁樣叮兩下，又彈得唔好啦，又好似就即係總之就唔啱拍子啦。嗰度啲人就鼓噪啦 ，Get the boy off the stage， 喂，將呢個細路仔快啲攞落嚟啦，咁樣咧，喺度阻住曬係咪啊？我哋要睇啲大人物表演噶嘛。咁樣咧 ，Paderewski 就知道呢一個情況，噓噓聲咧著咗件普通嘅外套行出去，坐喺度搭住個細路仔九歲嘅細路仔，佢話：你唔使驚，唔好 quit。唔好放棄，我哋一齊嚟彈，咁佢就彈咗彈咁樣。嗰、那個 Paderewski 咧，其實係做伴奏嘅啫。你知嗰啲伴奏嗰啲好容易噶嘛，我哋叻噶嘛，拍子啊，跟翻個細路仔嘅。咁樣咧，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苦奏悲微嘅一個嘅illustration 啊。咁樣嗱，另外一個我唔用呢啲例子啦，我用一個係我哋自己教會嘅。早排有一個嘅弟兄，咁呢個弟兄咧就其實係人見到佢都知道佢有少少嘅心理有少少問題，因為佢著嘅嚟嚟去去都係著嗰件衫，大熱天時著件好厚嘅衫嘅，咁樣行過可能你聞到有少少嘅異味㗎啦。咁樣呢一個弟兄咧係有枕住咧都有嚟團契嘅。有一日呢、這個弟兄咧，就係、是、坐喺團契嘅中間一個位置。你知道我哋坐位咧，通常團契坐慣咧，呢、這個就坐第一個位，嗰、那個就坐呢個位 ，mark 定曬噶啦嘛。咁樣咧，其實中間係有嗰個空好多空位嘅。咁樣呢個弟兄就坐咗喺嗰度。咁樣咧，我就見到有一個個女仔，佢係特登有其他位俾佢坐嘅，佢特登坐喺呢個弟兄嘅隔離。跟住唱詩歌嗰陣時候，唔夠詩歌紙，就將個詩歌咧就成份就俾曬佢。睇聖經嗰陣時候，同佢揭埋聖經，將個聖經咧就撥落去。咁當時咧，我睇到呢一個嘅情景咧，我同神講對唔住，嗰、那個原來假冒為善嗰個係我，係嘛？即係我咧，我就冇好似呢個女仔咁樣接待呢一個嘅小孩子啦，呢、這、一個嘅小子啦。因為咧，佢係冇看輕過呢個弟兄，係用真誠嘅態度咧去接待佢。所以點樣應用呢？今日我哋日常嘅生活、工作崗位，或者係我哋嘅教會嘅生活，有冇細心咁樣留意我哋周圍嘅小子啊？佢哋可能喺團契入邊咧，唔出聲，冇乜表態，或者平時我哋坐嘅位置啊。嗱，我哋而家就喺家庭嘅教會入邊，大家都坐定呢個位置。第時喺教會入邊咧，我哋坐嘅位置咧，會唔會就係坐死嗰個位啊？我哋個 comfort zone 啊，我哋舒服嗰個位置。但係咧，喺最後排嗰啲咧，嗰啲弟兄姊妹咧，可能咧就唔想你哋啊一教會完咗就即刻行出去嗰啲，即係佢哋唔係趕住翻工啊，佢哋唔想俾人接觸啊嚇。所以咧，你有冇同佢哋打下招呼啊？一話咧，就好似當時嗰啲門徒咁樣，看唔起呢啲靈命幼稚嘅弟兄，唔接納佢哋咧。嗱，馬可福音曾經話：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也不能不得賞賜。原來呢啲微小嘅弟兄係好需要一杯嘅涼水。當日咧，使徒保羅咪啱啱。是由一個嘅逼迫嘅使徒嘅身份變咗一個傳教士，眾人都睇唔起保羅噶，唯獨是巴拿巴，係嘛？馬可呢一個咧，佢係去到宣教第一次宣教嗰陣時係肅沙嘅，眾人都話咧馬可睇唔起嘅，唯獨是有巴拿巴勸慰子去勸慰佢。我哋嘅生活層面有冇呢個對象啊？我哋試諗下啦，或者可能 offer 佢哋一杯嘅。涼水呢一個可能一個微不足道嘅鼓勵，或者一個電話、一個 text message， 但係對呢啲軟弱嘅人嚟講，係佢哋嘅荒漠甘泉。我哋需要另外，我哋需要一個苦就卑微嘅心態。昔日咧，耶穌侍奉嘅生涯，佢係唔係揀人去侍奉，或者唔係話睇低佢啲同工嘅， 個個童工咧，佢又係佢有機會俾佢哋嘅參與，同埋係鼓勵，使到佢哋建立嘅。嗱，好簡單啦，舉一個例子啦。頭先都講過噶啦，彼得咪喺水上面行嘅，彼得一次嘛，耶穌喺水上面行，咁樣咧，彼得見到佢咁樣做啊嘛，咁啊彼得就話：哎呀，如果係你嘅咧，我就嚟啦，咁樣咯喎，咁啊。主日學我哋咪聽過嘅呢一個故事係教訓彼得係乜嘢話？影響彼得係信心少啊嘛，又或者係衝動啊嘛，係咪啊？但係咧，仲有一句話嘅，耶穌話彼得問耶穌：我可唔可以嚟啊？耶穌話 ：Come， 你嚟。其實耶穌明知道彼得係會跌嘅，但係耶穌俾一機會佢。今日我哋咧。會唔會好多時咧，將我哋身邊嘅人咧標籤咗啊，定咗型啊？啊，會唔會有一個嘅開放嘅態度去接納佢啊？會唔會一睇見呢個人，誒呢個人啊唔屬靈啦，呢個啊傻傻地嘅啊，佢啊誒好衝動嘅講嘢，個把口收唔到嘅呢啲人，呢個啊好靜嘅，叫都唔開嘅把口，係嘛？誒有啲人或者誒同佢傳福音嘥氣啦。有冇呢啲嘅定型呢？我哋會唔會可以降低我哋嘅標準，苦就卑微？我哋用呢個苦就卑微嘅態度，唔單止對我哋嘅教會弟兄姊妹，仲係我哋嘅家人啦，或者我哋嘅伴侶嘅。所以呢度對人嘅態度如何，就等於對神嘅態度如何。我哋唔單止係向神負責，仲要向我哋周圍嘅人負責。真正的偉大是需要一個真心，是一個真誠、真誠、真摯、誠懇的態度去接待我們的鄰舍。求主幫助我們，不要好像當日的門徒那樣重操覆轍，我們是應該要用耶穌的心為心，因為耶穌他這樣講過，我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最後，耶穌給了一個警告，我們要入天國，在天国那里为大呢，除了以上的三个心态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小心 a mindful heart， 就是留心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动。第六节那里说呢，他说凡使者信我的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揣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我分享一個個人經驗先，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不小心撲了在地上那裡。那我有一次呢，就是不小心的，是踩到我的鞋帶，我的後腳那條鞋帶鬆了，就踩到我的鞋帶，這樣呢一行的時候就整個都撲了，就撼頭埋牆，就撼到我的眼角那裡是其實是有爆裂有瘀了的，不知道你們見到我的人應該記得啊，是啊是啊， Jenny 試過的，瘀過的那隻眼。那人家一些人見到我那隻眼瘀了，我每他們就聯想起我是被老公打的，那所以呢我每次呢我都要辯護的，我都要辯護說我不是啊，我是我自己撼親的，我自己撼親的。那所以呢其實我講撼一撼那下呢是感謝主的，我那次呢是沒有什麼大的後遺，只是撼瘀了隻眼，我沒有說整隻頸是歪了啊，或者是呢我這些的頸手臂會痹呢，你就如果你的手臂了，即是說你那個眼骨那個神經，不是，就是那個頸那個神經壓住了啊，那個後遺症是很大的。所以不講話自己跌倒啊，而家呢度講嘅係绊倒啊，即係話咧，你將嚿石咧放咗喺嗰個人嘅前面，特登等佢棘到。嗱，希臘文咧跌倒嗰個意思咧嚇，就係解scandalizo 係解 offend， 即係冒犯咁解。而 NASB 嘅譯本咧就係 to stumble，ESV 咧就係 to sin。咁中文嘅解釋咧，原來绊倒嘅意思唔單止係棘親佢啊，係有個陷阱，你犯罪嘅引誘或者迷惑，或者係有個錯誤嘅污點咁樣嘅意思。個嚴重程度去一邊咧，就好似頭先經文講啦，佢話如一個大磨石咧箍喺個頸嗰度咧，就沉喺海裡啊。咩叫大磨石咧？嗱，你睇一睇啊，就係呢一個啦，有個女仔咧就拖住嘅。不是那些家庭式那些呢用手摸那些，是那個是大到呢是要有個動物拖住一路兜圈呢，一路將那些谷呢就磨的。這樣呢他說我將這塊這麼大的石就纏在那個人的頸上，就浸在那個塘上， 你咁樣嘅結局咧，寧願你咁嘅結局好過你令到你身邊嘅小子犯罪喎。咁我就諗啦，咁我哋會點樣成為嗰嚿即係半島人嗰嚿嘅半石咧？嗱，如果我哋繼續你睇落去，今日經文冇提到啦。如果我哋繼續睇落去第七至第十節咧，你就會睇到兩種情況咧，會令呢啲初信者或者係信心軟弱嘅弟兄姊妹咧，係會犯罪嘅嚇。第一咧就係 tempting 引誘嘅，第二咧就係輕看 demeaning 嘅。因此咧，半島人呢種情況咧係需要有嚴厲嘅態度 radical change 咧。去對付嘅，就你繼續睇落去咧，佢經文就話你又要斬腳啊、斬手啊、挖隻眼啊咁啊，呢個咧唔係話真係照字面要做呢啲咁嘅手術，就係話佢個嚴重嘅程度，你要用呢啲嘅方法嚟到擺脱佢，因為呢啲嘅罪唔係淨係話整到我哋隻手、我哋隻腳或者係我哋隻眼，最緊要嘅係我哋嘅心思意念。當日使徒保羅咧，亦都有同樣嘅吩咐。當佢寫信咧，俾當時嘅哥林多教會咧，佢就關於拜神食豬肉呢一件事啦，係咪啊？呢一件事上面咧，佢就講到啦，佢話食物咧本身咧就冇叫我哋嘅靈性受損或者係受益嘅。原則上咧對身體有益嘅食物，信徒都可以食嘅。不過呢啲咧就係對成熟嘅基督徒有個提醒啦。當你行使呢啲叫做咩基督嘅自由權嗰陣時咧，你要顧及一啲初信嘅或者係未信嘅弟兄姊妹，佢哋點樣諗？因為佢哋喺佢哋面前，如果食呢啲拜過偶像嘅祭忌嘅肉咧，呢一個舉動咧，可能令一啲嘅初信嘅人咧，佢哋不安啊。但係你咧就覺得。你就覺得啊冇錯啊，我嘅信心，我嘅知識入邊就知道咧呢啲係潔淨嘅，係得嘅，但係冇考慮到其他人咯。所以保羅都咁樣講過噶，佢話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夠造就人。嗱，雖然我哋有屬靈嘅知識，有充足嘅信心，但係當知識咧成為咗我哋能夠可以驕傲嘅一個把嘅權柄嗰陣時咧，呢啲唔單止唔能夠幫人解決咗問題，而且咧就好容易咧會無意中咧會俾人好多嘅壓迫啊！嗱，俾一個嘅近期一個例子啊，幾年前咧教會咧就有一對嘅夫婦，佢哋係粵劇界嘅老臣子，咁樣咧，但係佢哋信咗主之後咧，就係去唔同嘅地方咧做宣教工作嘅。嗱，咁樣咧，我哋嗰陣時教會咧就請咗呢班夫婦咧嚟做一個嘅福音報道啦。你知講福音報道嘅形式咧，就吸引咗好多嘅華僑噶嘛。其中有一啲嘅有一啲嘅中國人啊，佢哋本身嘅信仰背景就係拜佛嘅，有一啲仲係虔誠嘅佛教徒嚟噶。咁樣咧，佢哋喺嗰度咧就為教會咧都明白噶。如果我哋嘅教會就話，普通啦，就咁我哋整呢一個嘅豬肉啦，菜啊，咁樣有飯啊，咁樣就搞掂曬，咁啊方便啲啦。但係教會好小心呢一度，教會咧就係另外外預備咗兩位啊，係淨係食齋嘅，淨係食齋嘅俾佢哋，就變咗咧佢哋係接待咗佢哋，而且知道佢哋咧係冇咁壓迫感啊，冇話啊唔得喎食豬肉咁樣啊，我嚟睇呢兩個人唱歌啫，要咁樣。即係會有一個係好明智嘅，呢一個係愛心運用知識，呢一個嘅學到呢個功課。耶穌咧，佢話過半島嘅人，半島人的事係時常都有嘅，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咧係要警醒，先有一個警醒嘅心。我哋喺咩機會會半島人？嗱，喺個人方面啦，或者喺度思想下啦，我哋會唔會成為嗰個嘅半腳石？在哪方面會引人犯罪？會不會是我們的情緒啊？會不會是我們的價值觀啊？會不會是我們的舌頭啊？是不是我們講人的是非啊、gossip 啊這些啊？或者會不會是我們對人的評語啊，是沒有愛心的？或者我們的衣服啊，穿衣服啊，我們的嗜好啊，或者社交網站到我們轉訊的東西裡面，你的轉訊的內容呢，會不會是引人有另外一個的思想？ 或者會唔會我哋一啲戒唔到嘅嗜好，一直係咁戒唔到，咁人哋見唔到你戒唔到咯，你見唔到你有生命改變噶啦。喺教會群體嗰度，呢個係個人噶啦。教會群體嗰度，我哋有啲乜嘢嘅實例咧？嗱，好似聽到咁樣啦，聽到或者奉獻嗰陣時咧，咁樣我哋成日都見到噶，成日都見到咧嗰啲人咧就一路聽一路講到嗰陣時，或者尤其是奉獻嗰時間咧就開始傾偈啦。哇，講嘢咧講到咧就話今晚去邊度飲茶啊？咁樣嗰啲咧一路係咁講啦。如果你一個啱啱新信嘅弟兄姊妹喺隔離咧，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做咗一個壞嘅見證啦。啊，或者係喺個群體生活入邊啦。咁我哋群體生活自然有人嘅自費方，就自然有唔同嘅意見噶啦嘛，係嘛？咁呢啲唔同嘅意見咧，有陣時咧就好容易咧，就會喺一個唔信嘅人身上就講啦。哎呀，邊個邊個，哎咁樣做啊，真係好冇智慧啊，點樣點點點。咁嗰個唔信嘅人就聽到就話：喂，教會唔係講愛心嘅咩？係嘛？有陣時有呢啲噶。咁所以我哋呢度咧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咯。最後呢個咧就係問責嘅態度啦。嗱，教會係基督嘅身體，所以成為我哋係成為社會嘅鹽同埋光。因此咧，我哋信徒之間咧，除咗用愛心包容之外咧，我哋係要彼此嘅問責，先至有操練呢一個嘅小心。我哋係要彼此嘅問責。有人曾經話：，哇，問責呢兩個字啊，哇，好嚴重啊，好難聽啊，喂，唔好用問責呢個字啦，好隱耳喎。錯啦！昔日咧，你記唔記得咧？保羅咧，因為彼得啊，喺加拉太書，彼得咪喺真理上妥協嘅嚇。呢度詳細唔講啦。喺加拉太書有形容咧，保羅直情當面啊，直情當面咧同彼得講，你有可責之處就當面抵擋。因此咧，因為點解啊？佢發覺咧，原來啊，彼得嘅行為咧，正正拌倒緊嗰個巴拿巴嗰個勸慰子啊。在天国为大，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考虑我们的行为言语会不会令人跌倒。不要忘记得主耶稣用这个小子来到做比喻，小孩最大的特色就是模仿力高。所以我们的行为做些什么事，讲些什么事，不经不觉是会 成为别人的参考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的 mindful heart， 有一个的小心去運用我們在人的面前的影響力。好真，很多未信的朋友往往聽到基督教啊，或者是基督徒呢，就卻步撒手領頭了。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假冒為善，不行得出我們所信的。求神呢真的幫助我們，開我們的眼睛，敏鋭我們的耳朵，給我們這個智慧呢，去真的認真的在見證主耶穌基督的生命。整個十八章咧，就門徒問咗呢個問題噶。一開始，天國裏誰為大？其實如果我哋再繼續讀落去，十一路由十八章讀落去咧，十九章呢度第一節，佢話耶穌説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旦河外。即係話咧，説完了這些話，即係十八章嘅第一節，至到十八章嘅結尾，去到十九章。講了一大段嘢咧，都係關於天國嘅道理嘅。嚇，門徒開始，excuse me， 門徒咧開始問呢個問題嘅。門徒開始問嘅問題，天國裏誰為大？這個出發點係為咗自己嘅。但耶穌嘅解釋用咗解釋，用咗實物，用咗故事，用咗比喻，用咗案例，用咗點樣去挽回個弟兄，用咗點樣要饒恕個弟兄。成章咧，佢呢度講。最大的不是你自己，天国最伟大的除了主耶稣之外，就是你身边的邻舍，你们的弟兄姊妹，你们的伴侣。所以你跟隔离说一声，你是最伟大的， 你是最伟大的。 嗱，与其呢耶稣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问耶稣这个问题，天国里谁伟大，不如我们改问这一个问题，我今天如何可以殷勤地服侍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好像服侍你主一样。愿意呢，我们呢就是彼此的提醒鼓励，好好呢运用这四个心，一个是变心，一个是虚心，一个是真心，还有小心， 去行呢條天國路，好嗎？我哋大家一齊祈禱。親愛的天父，如果我哋喺呢一度有啲乜嘢嘅集中力都係仍然集中喺自己嗰度嘅，看我哋自己係大過一切嘅，主啊，求你真係督責我哋，求你幫助我哋，好似你嘅樣式，就好似小孩嘅樣式一樣，我哋係謙卑信服喺你嘅手中掌管。願意的我們身邊的朋友，願意的我們真是真心的接待他們，建立他們，願意的我們整個的肢體都是成為榮耀神造就人的地方，願意我們的生命是成為流通的管子。主日幫助我們在這個禮拜，幫助我們去思考，我們未驕傲以先，求聖靈真的提醒我們，幫助我們去思考天国伟大，实在我哋系做唔到，我哋只不过系话，只可以讲主啊，我愿意，我系一个不配嘅仆人，求你帮助。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